优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伏枯树叶，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跟您每天奉上的是相关联的相声作品。您像有的是相声姊妹篇，有的呢是同一个主题不同版本，有的呢是旧瓶装新酒，哎，新老两相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就是两组啊新老不同的相声名段。上半段我们请您听新老地理图，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新老大相面。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也是教育家童守本先生和他的老师相声老前辈张振奇先生合说的地理图。 这回该您表演。 是啊， 您是老演员。 哎，不敢当。 说相声有独特的风格。 有什么独特风格？ 自成一家。 更当不起了。 您说出相声好有一比。 比作什么呢？ 可以比作汉香瓜。 这话怎么讲？ 另一个味儿。 哦， 比作蝎子屎。 嗯， 独一份儿。澡堂子鞋。 嗯， 没有地儿。 嗨，这叫什么比喻？ 说您说得好。 嗯，不见得。 而且口齿伶俐。 哦， 语音好听。 怎么个好听啊？ 反正听您这个口音呢。 嗯， 嚼着甜。 是刚揽完的柿子吗？ 不是，您口脆。 那是烙令枣。 标准的普通话。 说相声的都用普通话。 听您说话口音不像我们本地的产品。 嗯，我是怀鲁户。 哦， 您往这买铁锅来。 不是，就是您不是我们 当地的人。 您是哪儿的人？ 哪儿人也不低呀、啊。 您是哪儿德人？ 这叫什么字眼儿啊？ 哪儿敌人？ 我成敌人了。 您哪里人士？ 小地方。 哪？ 北京。 要咱们相声演员说话幽默，北京是小地方。 客气。 人民的首都。 对。 祖国的心脏。 那不假。 好、哦，生在北京，您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你有什么骄傲？ 您真会挑地方。 挑地方 好。北京好，历史悠久，古老的城市。 嗯， 您算算，打那个年头。 您先等等，什么字眼儿啊？ 啊， 那个年头， 很早以前的年头。 那个年头， 明朝、清朝就在北京建都。 不错， 实际历史800多年。 有 名胜古迹多。 哦，都有什么呢？ 里九外七皇城寺。 嗯， 九门八点一口钟。万寿山、圆明园、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古迹、 八达岭长城、香山红叶。 风景 太好了，我劝您别搬家，就在那儿住着、 嗯、 好。 好， 好， 我搬了， 搬哪儿去了？ 搬到天津， 咱这儿， 对， 贵宝地， 哎， 好， 嗯， 天津好。 也好， 天津是水旱的码头啊， 那不行， 鲜鱼水菜比不了咱这儿。 嗯， 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 嗯， 天津卫有古劲儿，知道吗？ 什么古劲儿？ 天津卫三宗宝。 哪三宗啊？ 鼓楼、炮台、灵顿阁。 我看你呀、啊， 哎， 半不倒带胡子。 此话怎么讲？ 小人老脸儿、 来句俏皮话。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灵顿阁，见过吗？ 没有。听年长的人念叨的， 这倒可以。 资料上也有记载啊。 那不错。 现在没了。 嗯， 反正都拆了。 哦， 鼓楼拆，炮台倒，大火烧坏灵顿阁， 知道的还不少。 反正天津好，您在这住着吧。 好， 传宗接代。 嗯，我搬了关外去。 关外，东北， 嗯， 好。东北倒有三宗宝， 也有三宗。 人参、貂皮、兀了草，别搬家，住着好。 好， 在那住着吧。 我又搬了。 又搬哪儿去了？ 张家口。 张家口好，张家口有三宗宝。 搬哪儿哪好？ 油面蘑菇、大皮袄， 嗯， 别搬家，住着好。那蘑菇拿一碗，拿水一泡一盆，多好。 不住， 我劝您在那儿住着，别干别的。 我干嘛呢？ 您就买点蘑菇，自己在家里泡。 那是，没事，我泡蘑菇。 好， 好，我又搬了。 搬哪儿去了？ 保定府。 保定府好，保定府倒有三宗宝。 嗯， 铁球面酱春不老，别搬家，住着好。没事，您买俩铁球吞。 那、 揉啊揉揉。 我是狗熊啊。 活动筋骨。 是痛那是揉啊， 揉揉铁球好啊。在这住着。 我又搬了。 又搬哪儿去了？ 搬回北京。 好， 搬回去了。 哎，你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呀。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水流千遭归大海，之所谓故土难离。 对， 外头怎么好也不入家乡。俗语讲，人熟是一宝。您在外头闯荡够了，饱经了风霜，长了经验阅历，回到故土颐享天年，您这叫有福会享。 我有罪还会受？ 看您这意思，今年没有一万岁， 差点 哦，9700。 这都哪对哪儿啊？ 您 有这么问人的吗？ 我打算问您高寿了， 还小了， 还没满月了。 那可不，谁呀？ 你说 我这么大人没满月， 那依你呢？ 满月了， 嗨！ 你把我气糊涂了。 您今年是 60？ 六十， 嗯， 不像， 不像。 您绍兴？ 绍兴属浙江管呢。 不是，您呢？面嫩， 面嫩，你少煮俩汤。 您不像60岁的。 我像多大的？ 对啊， 啊， 像59的。 我就绍兴一岁。 您跟前几个孩子？ 三儿子。 三个儿子。 哎， 好，一个儿子一天挣5块，3×5=15，一人挣10块，30，一人挣15，45，一人挣16块8毛7分5厘4。你算算多少钱？ 我算这干嘛？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哎呀，张先生，您不要生气，这叫顺情说好话，梗着万人嫌。 没有你这么顺情的。 这茬不怪我。 哦，这么一说还怪我。 当然了，当着各位老观众捧捧您的老家故土，说北京您搬了，说天津您又搬了，没事光搬家，搬来搬去的，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 本来呢，东西南北一通转悠。 我呀， 啊， 考察考察你有没有地理的常识？ 有。 啊， 您说那些地儿我全去过。 你 东西南北， 嗯， 我还出国了。我是一个旅行家。 是的， 旅游。外国人为什么到中国来？ 对吗？ 就是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我到外国去也是旅游，哪儿都去。昨天刚打外国回来。 去哪儿啊？ 瑞典。 哦，瑞典。回来就不走了？ 回来走，今天晚上吃完夜宵就走。 哦，回来为吃夜宵？ 是是。 吃什么夜宵？ 喝馄饨。喝完了馄饨我就出发。 瑞典没有卖馄饨 不？不是回来为喝馄饨？ 嗯， 旅行家不在吃饭上浪费时间。喝完了马上出发， 还早 到五大洲四大洋，世界各地全去。 商量点事行吗？ 干嘛呀？ 能不能带着我跟您来一趟？ 明白。从你的语气当中我听出来了，你瞧不起我。 对不， 你不相信我是个旅行家。 你多想， 看不起我会到外国去。 我没这意思， 打算跟我一块儿。 对， 没关系，咱俩走吧。 那咱得用多少钱呢？ 不用钱。 哎，咱得坐火车啊。 谁坐火车啊？ 我呀。 你岁数大，血压不正常，坐火车你晕车呀。 哦，坐轮船。 轮船你晕船。 坐飞机。 飞机你晕缸。 我怎么背什么运什么？ 你的年岁了，不得不防啊。 嗯， 想去就一样。 哪样？ 起汗， 拿腿腿啊， 走着去行吗？ 行。 这趟可远。 远也行。 恐怕你也没这决心。 我有。 真想去吗？ 你到得了地方我就到得了。 那好，我说说我这趟旅行的路线。 可以。 你听着远别去。 就这么办。 听着能走咱现在就走。 行。去哪开始？ 这是哪儿知道吗？ 这 劝业场。 对， 市中心。 嗯， 咱就由劝业场出发。 咱要回来呢？ 还回到这 儿？还回到这儿来？ 当然是了。 我听听您说怎么走。 认识和平路吗？ 常走啊。 和平路出发。 哦， 走东马路。 嗯， 奔北马路，北的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北仓杨村蔡村，河西部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穿过市中心，出北京的德胜门。 出了德胜门还走哪儿？ 走清河县、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惠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了铺、周市庄、大同、孤山、铺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齐营、桃不齐、呼和浩特、撒了齐、西包头。 还走哪儿？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伦苏，进西藏。 再走， 聂勒木、扎萨伦布、京城拉萨、莫日贡、卡拉里、查德木、巴特里、腾、鸭绿江、四川成都市、闽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县、 盐 城许昌、荥阳洛阳、棉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通州、全乐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顶州、景靖石家庄， 过去石家庄、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深武幺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关德的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家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潭韩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嗯，还往哪儿？ 蚌埠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埠塘、正玉、昆山、鲁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到上海。 上海多住些日子。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延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市、开化、广西、桂林市、梧州、广东、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咱出国，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嗯， 京城、喀布尔、巴基斯坦、布达班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哥斯达、阿拉伯出红海，奔欧洲，走土耳其、苏联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亚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迪拉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不得佩服。 还往哪走？ 赴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阿布西尼亚、莫桑比克、埃布兰、塞内加米亚、突尼斯、摩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尼亚、旧金山、桑塔兰、洛杉矶、密是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央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河、巴西、苏格雷、蒙德维的亚、拉布拉达河， 过了拉布拉达河， 麦加伦、利马、加州、维克多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送探春、朝鲜、金融、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回国走哪？ 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铺、采集窝、姚门、渤海、宽城子、吉林、半截屯、桃家屯、刘房子、公主岭、四平市、国际店、全图、满井、昌德、马德河、金沟子、开元、铁岭、乐石山、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果寨、马三家子、兴隆店、巨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巨富、大虎山、高山子、兴堆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铁来市、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湖所、绥中县、千索、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唐山市、汉沽、塘沽、张贵庄、唐家口、大王庄、解放桥、解放路，再拐滨江道，这才回到咱们天津劝业场。 回来了。 您听我这趟远不远？ 够远。 你走得了吗？ 太累。 累我有主意。 什么主意？ 你背着我。 哦，我呀，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苍江夏林，苍白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前面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童守本先生和他的老师相声老前辈张振奇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地理图。地理图呢，这是一个传统贯口活作品，也就是说要跟连珠似的把连缀的地名一个一个报出来，按照一定的路线。那么这个首先要考验演员的记忆力，得能记得准确，说得连贯，同时还看嘴皮子的功力有没有抑扬起伏、高低顿挫，这是传统相声地理图。马季先生和他的弟子赵岩先生也曾经合作过一版新地理图，这个段子也讲究一气呵成啊，也讲究错落起伏，也得有这个贯口活的功底，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贯口活作品，它是把这个地名啊连缀在一个故事情节当中。这些地名啊，有的当动词用，有的当名词用，有的当形容词用，那用的太丰富、太巧妙、太有幽默性了。我们请您欣赏马季、赵岩的新地理图。 有这么好几年呢，没在电视上跟大家见面了。 那您干嘛去了？ 我这几年我是在海外，我探亲去了。 哦， 啊， 您出国了？ 对对对对对。 您看谁去了？ 看我一个亲戚啊。我姨，知道吗？ 您姨？ 哎， 哪位啊？ 说出来你认识。 您说。 夏威夷。 哎，夏威夷。 对对对对对， 那是地名啊。 是啊，以后听的全是地名。 哦，是啊。那您姨住在哪儿啊？ 我姨住在冰岛。 冰岛。 嗯嗯， 也是地名。 是是是， 不过那地方可冷啊。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您都穿什么呀？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天衫。 天衫 外头套着一个昆仑衫。 嚯， 最外头配着一个喜马拉雅山。 哎呦，三座大山呐。 哎，下边穿着一条八裤。 八裤 料子好。 什么料子？ 毛里求斯的。 嗯，没见过。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你戴它干什么呀？ 我怕冷啊。 哦， 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 嗯，这是尼泊尔啊。 穿戴好了之后， 嗯， 坐着飞机出发。 您是坐波音呢还是麦道啊？ 我坐的是新型的飞机， 777 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 啊 哦，好， 下了飞机我倒一条船。 什么船？ 阿根廷。 阿根廷 漂亮着呢。 怎么？ 前面插着攀枝花， 嚯， 后边挂着西雅图， 哎呦， 中间竖起了吐鲁番， 嚯，大帆船呢。 下了船之后我骑马。 什么马？ 巴拿马呀。 巴拿马能骑吗？ 能骑。 哦， 骑着巴拿马走了2天2夜。 哎呦，那得走多少里路？ 我算了一下，走了大约有新的里吧。 哎，啊， 我绕过了北部湾 啊， 翻了一道新加坡。 哇， 最后到了沙头角了。 哎，又回来了。 沙头角四外全是水。 是吗？ 左边是尼罗河。 嗯， 右边永定河。 哇， 前面是洞庭湖 啊， 后边三里河。 挨得上呢，这都。 但是这地方盛产爪蛙。 爪蛙 啊， 那是什么动物？ 这么大个儿。 嗯， 叫唤出来声音很怪。 这爪蛙怎么叫？ 古巴古巴古巴。 不不不啊，这是那爪蛙叫呢。 听着害怕，撒腿我就跑。 跑哪儿去了？ 跑着跑着进了一个村子。 什么村啊？ 柬埔寨。 柬埔寨又来了。 啊，柬埔寨里头啊， 嗯， 就一条街道。 什么街？ 华尔街。 哦，华尔街在哪？ 华尔街东边有一个高大的建筑。 那是什么呀？ 卢森堡。 卢森堡 啊 啊！ 我上堡里看看去。 进里边瞧瞧。 进里头我一看，呵，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啊。 哎呦，这房子还不少啊。 房子漂亮极了。 怎么？ 地下铺的全是比利时。 哎，对，比利时铺地下了。 就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里木的。 好木头啊。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 哎，安徽呀。 啊， 安徽是什么徽、 啊？那是好徽啊、哦、 好徽，好 房顶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嗯，日内瓦又铺上了、 啊、房子外头有一旗杆，竖着一面旗子。 什么旗啊？ 乌鲁木齐。 嚯，这旗子也不小。 我往前面一看，嚯，万顷良田。 那都种的有什么呀？ 都是优良品种。 您给说说。 左边种丹麦， 丹麦， 右边全种北海道。 嚯 啊，哇， 这都能种啊！ 我一打听 啊， 这是我姨他们家 到家了 啊， 赶快叫门吧。 对，来到门前，啪啪啪， 嗯， 我一拍这野门， 哎，野门 啊， 那叫家门 啊，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 都有谁呀、啊？ 先出来的 啊， 是我姨的女儿、啊，我那几个表妹。 都是谁呀、啊？ 一个叫荷兰， 哎，荷兰， 一波兰，一新西兰，一、北爱尔兰。 嘿，好啊，那是您表妹。 哎 啊， 后头跟着我那几个表哥， 他们都是谁呢？ 莫了哥、莫西哥、多巴哥、芝加哥。 嚯！您听这几个哥哥， 见着我特别的热情。 当然了， 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叫您什么呢？ 你好啊， 啊 拉瓦尔品地呀、 哎，那是叫他呢。 用当地仪式，他们在门前欢迎我。 什么仪式啊？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那玩意儿吹得动吗？那个，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啊， 我姨在后头打曼谷，我给他们唱段圣地亚哥， 啊，还真热闹。 欢迎完了，往屋里走吧， 进去吧。 走着走着，坏了，眼前一片慕尼黑。 哎呦， 啊， 开灯啊， 不行， 为什么？ 那天赶上缅甸， 哎，这停电呐。 啊 那怎么办呢？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苏门答腊， 我一看名牌， 什么了？ 真正的希腊呀。 嗯，希腊、 啊、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 哎呦，亮堂多了。 哎呦，这屋里太漂亮了。 怎么呢？ 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 这巴基斯坦也铺上了、 啊、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这么漂亮。 床上那被子， 嗯， 不搭配丝的， 讲究。 哼， 哼， 什么？ 这有个书柜， 都什么书啊？ 这里头除去雅典就是瑞典， 哇、哦，全是经典著作。 旁边一桌子 啊， 一笔筒插着一支密西西比， 哎呦，这笔也不小。 嗯 嗯， 笔筒旁边还一小盒， 什么东西？ 打开这儿一看， 什么呀？ 印尼， 哎，这印尼呀、啊。 好、嗯，我一看这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全坐大板。 哎，对了，大板凳啊。嗯 哇，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都有什么？ 第一盘， 嗯， 干果。 干果 没吃过呀， 尝尝啊。 拿起来我就咬， 哎， 一咬可坏了。 怎么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呵，这是西班牙呀。 我吃第二盘呢。 第二盘是什么？ 巴黎。 巴黎好吃吗？ 梨巴嫩呢、哎、 什么叫梨巴嫩呢？ 啊，我姨要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这是什么？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 这么大个 哦，甜着呢， 真的。一边吃 啊， 一边顺我这嘴角往出流蜜乳。 哎呦，是够甜的啊！ 水果吃完了， 嗯， 饭菜又准备好了。 都有什么菜？ 都是我爱吃的。 您给说说。 有一个香酥洛杉矶， 洛杉矶 红烧斯德哥尔摩， 嗯， 一虾仁炒约旦， 呵， 还一清蒸乌拉圭。 嚯， 嗯， 这都能吃吗？ 没吃 啊！ 我当时喝着这横滨酒， 还有酒 啊， 嗯。 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这叫什么话？ 我还吃那个羊肉大葱佛的饺。 哦，还有饺子， 吃四十多个佛的饺， 真不少。 我又喝了两碗广州， 嗯，还有西的， 吃的我这肚子 怎么样？ 蒙古蒙古的 啊，蒙古在这儿啊， 内蒙古啊， 这可不内蒙古吗？ 哎呀，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 你瞧，谁让你吃那么多呢？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怎么了？ 突然刮起了珠穆朗玛风。 哎呦，这风可不小。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个耶路撒冷啊。 那怎么办呢？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保姆是谁呀？ 达赖斯萨拉姆啊。 哦，那是保姆。 哎，抱着被我就进来了。 是吗？ 当时给我铺好了塞拉热窝。 哎呦，好大的被窝。 我钻进之后，嚯， 怎么样？ 里约热内卢啊。 哎呦，还挺热乎啊。 热着呢。 是吗？ 一会儿功夫我一身阿富汗呢。 哎呦呵，是够热的。 可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又怎么了？ 吃的太难受了。 我说 啊， 赶紧上趟厕所吧。 对，到厕所一拉澳门呢。 哎，澳门， 厕所里有人。 谁在里头呢？ 阿拉伯在里头呢。 你跟他说说呀。 我说了我的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他说什么呀？ 我出来，你再进来 啊。 咱俩人伦敦呢。 啊。

你怎么意思啊？ 翻过来。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你那么翻我省事。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别较劲， 没有， 松弛， 哎， 尽量松弛。 是。 嗯，这手有造化。 怎么？ 肉的。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肉的吗？ 软化。 啊，软化 啊。像书上说 啊，说什么？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哦，是是是。 再看看你五官 啊。五官。 五官懂吗？ 五官不懂。 都在这 儿。啊，都在这儿。 五官啊， 嗯，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好吗？ 这是双桥。 行了， 核心物在哪？ 核心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嗯，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哎，眉目鼻口耳啊。 这，我得慢着点。 您这五官。 嗯，怎么样？ 不错。 哦， 啊，五官挺好。 是啊，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哦， 啊，有个特点 啊。哪点特点？ 他都长在前边。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让长在后头，我成妖精了。 不是这个意思。 嗯， 他是你这五官所好的呀。 啊，什么地方？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是，他要都长一块儿，那成包子了。嗯， 鼻子长得好。 哦，鼻子。 嗯 啊， 大头空相。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那可不好。 啊， 下雨的存水。 有那么长的吗？ 鼻子在五官之中。 啊， 中央木基础，土内生金。 哦， 财命最旺。 是啊。 哎，可有一点不好。 哪点不好？ 井灶暴露。 什么叫井灶暴露？ 俗说呀， 啊， 就是翻鼻孔。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呢。 不存财， 可不是吗？ 嗯，耳朵长得好。 耳朵？ 嗯，这可不是瞎说啊。 哦， 您仔细看。 是， 一边一个。 嗯，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孕。 哦，十四年。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哦，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天庭 到这个位置。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这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这我听着都别扭。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这句话说对了， 对吗？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你看怎么样？ 啊， 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18岁， 时有健忘， 可不是吗？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你看怎么样？ 哎， 啊，那年好吗？ 好， 这不是瞎说吧？ 不是瞎说， 不是拍马屁吧？ 不是。 该怎么说怎么说， 您说倒是对。 今年几岁？ 哎， 我有那个什么，这个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高寿？ 今年我61， 61岁啊。 哎，对。 周岁虚岁？ 周岁， 别说周岁，说虚岁。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哎，那62 是吧？62岁啊。 62岁， 民国8年生人。 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光绪26年， 差不了多少。 差多了。 62是吧？ 62岁。 62岁，光绪26年生人。 对， 是吧？ 对， 属虎的。 哎，怎么属虎的？哎，说鼠的。 我虎 鼠 死心眼儿。属虎。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虎个儿大。 个儿大是吧？ 你管他盖儿大干什 么？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属鼠啊？ 啊，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啊。是啊。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庚 戊寅年， 庚子。 不是你倒数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非属鼠啊？ 啊，那是啊。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那干什么？ 属虎那词儿我熟。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他非得属鼠啊？ 那是啊。 哦，说属鼠。 哎， 今年62岁。 对了，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不错。 岁在庚子， 哎，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8月15的生日。 哎，对，谁说的？这这这。6月17， 不好不好不好。 哎，怎么不好？ 8月15。 哎，这6月， 6月热呀。 我管它热呢，热怎么着？ 那也得说6月是吧？ 那也得说6月。 六月多少？ 6月17。 6月17。 哎，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哎，不对，这子时。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啊！那什么凉凉快不行 啊？ 得子时， 夜内子时， 夜内子时， 夜12点了。 哎，对了， 不好走了。 怎么不好走了？ 戒严？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啊！就那什么啊？是，这么说吧、啊，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啊、怎么意思？ 是你是62岁？ 哎，62岁 是不是？ 哎，对。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对。 啊，你是6月17。 嗯， 子时生人， 哎，对， 你看算的对不对？ 对，真对 啊，一点都错不了， 是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哎，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哎，我说，你怎么往回算呢？ 算你几时做胎嘛？ 哎呦，顺胎里头算， 你这， 哎呀， 中外合参， 那就是了，那就是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哎，6月17，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三个月怀胎落生，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 啊？哦，不是啊，这个4个月， 这10个月呀、 啊，你10个月， 嗯， 那我弄错了， 那么你算的是呢？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是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大相面，下面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董建春、李丁合作的新大相面。 高兴，特别的激动。你先把你那牙闭上。当然了啊，高兴之余还有很多的感慨。 你感慨呢？ 哎，特别的感慨。 为什么呀？ 同台竞技的选手们 啊， 表演成熟稳重、 啊、都是优秀演员， 在座的各位评委 啊， 都是名家大腕， 我们偶像。 你再看我这搭档。 我怎么了？我 跟这说说你叫什么名字。 李丁啊。 你瞧，说完你的名字台底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说完我名字没人退场就算成功了。你还要什么反应啊？你 没人认识， 年轻演员啊！ 哎，对了，哎，现在话说就是不红。 你说相声哪那么容易红啊？ 这话说的对， 是不是？ 本身作为相声演员不好走红， 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因为相声这种表演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的 有局限性。 对，传统相声观众们听的 比较多， 可能会产生一些 厌烦心理。 如果你每次都能猜出 你说的话， 我会 生气， 我会难过， 我会 很受伤。你能让我把一句话说完了吗？ 上哪儿找这么心有灵犀的捧哏演员去？ 我告诉你 啊， 就冲你这在台上跟搭档使心眼儿，一辈子都红不了。 谁说的？ 讨厌这个人。 我小时候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了，说我当演员肯定能红。跟我说的。 找谁啊？ 算命的呀。 你能找他吗？ 怎么了？ 真正决定人命运的相面算卦 啊， 这是封建迷信，你不能信这个呀，对不对？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前途命运的是什么呀？ 爹。 谁告诉你的？ 我经常鼓励我爸，爸，你要努力，爸，你刚60岁，你还有希望，爸，就靠你了。 别说，你这叫拼爹啃老， 都这样吧？现在 你不能靠他呀， 那我靠什么呀？ 靠星座。 靠，不是你这也不靠谱啊。 哎，星座现在很流行啊。 啊，好多人信这个。 很科学呀。 是吗？ 我就研究星座。 你啊？ 我可以通过分析你的星座，让你走红。 哇， 我有这能耐。 行啊你。哎，你跟这儿，你给我算算行不行？ 可以啊， 分析分析吧。 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巨蟹座，84年7月7号，巨蟹座。 巨蟹座。 对对对。 首先你要明白 啊， 什么是巨蟹？ 什么是巨蟹呢？ 就是大个儿的螃蟹。我 这么通俗吗？ 所以说你不红的原因就找到了。 什么原因啊？ 你的名字和星座没有关系。 还没关系？ 你叫什么？ 李丁啊。 李丁 啊。 大螃蟹。 大螃蟹。 大螃蟹李丁。李丁大螃蟹，大螃蟹李丁，李丁大螃蟹，大螃蟹李丁，李丁大螃蟹。 等等，我那个壳现在有点硬，我。 没关系。 没关系怎么办？ 没关系没有关系，可以让没关系有关系啊。 怎么有关系？ 改名儿。 改名儿。 这个螃蟹都有什么特点呀？ 螃蟹什么特点？螃蟹八条腿横着走。 你叫李八腿啊？ 我这。 李八腿这个名字呀？ 这个名字太费裤子了，这个。李八腿呢的吗？ 那你叫李横行。 不， 李大钱。 行了。 李团旗。 行了。 顶盖肥。 行了。顶盖肥都出来了都，我连姓都换了。 改名字吗？ 不好，就八条腿全让你扒拉掉了，就。换一个，咱不改名。 不改名字就只能从星座的性格特点来改。 怎么改啊？ 巨蟹男有什么性格特点呀？ 你说一说。 第一点 啊， 内心细腻。 这夸我了，这是 这个特点没有男人味儿， 是吗？ 第二点 啊， 唠叨， 我话多， 这个特点有点娘。第三，优柔寡断 啊， 这个特点特别的女性化。 你别是爱上我了吧？ 星座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就写这个呀。 第四点 啊， 傲娇， 这什么意思？ 哎，你看大伙儿都懂了，你不明白吗？ 我不知道。 最近一个流行的词汇啊，这个东西啊，我说它是这样的， 说是这样， 实际它就是这样的， 还就是这样， 本事是这样的，但是不承认， 啊， 哪怕心里承认了，嘴上也不承认，这叫傲娇。比如说当着大伙儿面，我说李丁脑子笨，他就不承认，其实他就是笨，但是他就是不承认，哪怕心里承认了，嘴上也不承认。 谁脑子笨呐？谁脑子笨呐？哎，你扫听扫听，我是脑子笨，我聪明着呢，我聪明着呢，我。说谁脑子笨呀你？怎么茬？你还怎么话说？什么季节你都受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再骂我一试着还。 这是我吗？ 你这还不够傲娇呢你？ 那怎么办呀？ 这是缺点，得改。 哦，得改， 记住了。 是。 第五点 啊， 巨蟹男居家， 这了解我。 这个居家的男人， 嗯， 一般家庭责任心特别的重， 家庭观念重。 问问你家庭情况。 可以。 结婚了吗？ 刚结婚。 媳妇儿多大岁数？ 88年的。 比你小四岁。 小四岁。 几月几号？ 4月2号。 白羊的。 啊。 你一巨蟹座，你找白羊的？ 啊，不找天蝎，天蝎太纠结了。 白羊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呀？ 什么呀？ 特别的冲动。 哦，对， 我也是白羊的。 他是白羊， 我也冲动。 是， 一冲动容易打架。 哦，就打架了。 再加上你媳妇儿 啊， 比你小四岁， 是 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按照你的性格，应该找岁数比你大的。 这为什么呀？ 老话说得好。 什么老话？ 女大一 啊， 抱金鸡； 女大二， 抱蜜罐； 女大三， 抱金砖； 大四， 毕业了。 毕业。不是怎么毕业了呢？ 就到大三， 就到大三。 所以说啊， 啊， 你找一个比你大6岁的， 这为什么呀？ 抱2块金砖呀。 那我找一大60岁的不行吗？我抱一金山多好啊。 那你也抱不动啊。 怎么抱不动？我就找小媳妇儿。 你不能找小媳妇儿。 我就找小媳妇儿。 你看你找小媳妇儿，你日子过的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啊。 好得了吗？我 咳嗽一声要死。